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。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。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。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午夜拍案惊奇》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月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，一切就像梦一样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潘瑜回到卯城，是因为心里还有陆泽熙，是想把自己的后半生交付给陆泽熙的。可这半路杀出来了周宁海，真有些让潘瑜不知所措了。 潘瑜啊，我不想绕弯子啊，我习惯有话就说，你可以觉得我是大男子主义，也可以认为我无理，不过你可以先替我把话说完吗？啊， 潘瑜指了指沙发，啊，那你总得先坐下吧。我给你倒杯水。等潘瑜倒了水，只见茶几上摆着2张房产证。潘瑜皱了皱眉头，疑惑地看着周宁海。 周宁海徐徐地说：“我当时离婚呢，是净身出户的。”当然当时也没什么东西，就一套还在按揭的小房子，又在创业期东拼西凑给了前妻一笔钱。现在呢，我有3套房啊，一套是给我那个儿子留的，不管怎么样对他我有责任。除了房子呢，我还给他准备了一笔出国留学的钱。这2张房产证呢，一套是我现在自住的，另外一套呢是郊区的别墅，还没有装修。当初买的时候啊，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装修，只是为了投资的。啊，也没有想到会遇到你，让我有了这个再婚的念头。所以啊，如果咱们俩结婚了，婚后啊，我会把这套别墅装修好，咱们住进去。 等等等等，宁海，你这些话，你不觉得你说这些话很不合适吗？我们只是朋友。 不是。你先听我说完了啊，这2套房子呀，我会加上你的名字的啊。 哼， 加上我的名字，还有呢？ 哎，你还可以提别的要求啊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啊。 所以你觉得，我潘瑜会为了你的房子跟你在一起？ 不是，潘瑜啊，你误会了。我知道你没有安全感，我这就是为了给你安全感的。 宁海，你刚才那些话非常唐突，也非常无理。对不起，我要请你离开了。 哎，潘瑜啊，你别这样啊！ 请吧。周宁海走后，潘瑜窝在沙发里，想笑笑不出，想哭又不能哭，因为零点过后算是大年初一了，正月里是不能哭的，不然这一年都会触霉头。潘瑜和陆泽熙同居的第一年，那是除夕夜，也是零点刚过，陆泽熙送了潘瑜一条细细的白金项链。以他们当时的经济状况，这条项链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。潘瑜很感动，感动的都落泪了。陆泽熙告诉他，正月里是不能哭的，不然这一年都会触霉头。如周宁海所说，潘瑜确实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女人。当年也正是因为没有安全感，加上她对贫瘠物质的深深的忧虑，才抛弃了陆泽熙。可是经历过这一切之后，她发现自己想的已经不一样了。她在自行车上笑过，也在宝马车里哭过。如果现在让他潘瑜重新选择，他会靠自己的努力去买宝马车，然后告诉对方，我潘瑜什么都有，我只需要你的爱。 一大早，方志远便给周宁静发了微信，问小周子的情况。无论如何，他还是想和女儿见一面。他甚至连怎么跟女儿解释都想好了，就说出差结束，连夜赶来海南和他团聚，陪他看海。女儿一定会欢天喜地地扑进自己的怀里，爸爸爸爸地叫个不停吧。可是周宁静一直没回电话，查了他们房间的电话，打过去也没人接。实在没办法，方志远便到一楼总台去问，服务员告诉他，709的周女士已经退了房，一小时之前就退了。什么？周宁静走了？周宁静带着他们的女儿走了？方志远又失望也有愤怒，这算什么啊？躲着他吗？本来他就没有什么心情来海南过年，之所以答应陆泽熙和老八，一个是不想回旗镇，一个是不想留在卯城。回旗镇要面对父母和一众亲戚，特别是那些亲戚肯定会问，为什么周宁静和小周子没有回来？以他对父母的了解，他离婚的事情，父母怕是要暂且瞒着亲戚们。在那个18县开外的小镇，离婚那是个大新闻、大八卦。谁家要是出了个离婚的，他们能嚼半年的舌头。说心里话，他不愿意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留在卯城呢？方志远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百城。是啊，百城对他的爱太重了，重得让他有些无所适从了。如果说少年时代这种爱是阳光，曾经照亮过他暗淡的生活，可是现在在经过那么多的事情之后，这种爱似乎过于灼热了。在和周宁静那段过去的婚姻里，每次吵架，周宁静多少都会说，我为这个家，为你付出了那么多。其实不用他提醒，一切方志远全都记在了心里。可是不管他怎么说怎么做，周宁静总觉得自己是受了委屈的那一方，总觉得自己的爱得不到他方志远的回应。那么百城也是一样吧，百城等了他那么多年，这份带着回忆的厚重的情谊 他方志远又该怎么回报呢？接下来的几天，方志远只是郁郁寡欢，不管到哪玩都提不起兴致来。陆泽熙呢，倒是跟撒欢的兔子似的，四处和漂亮的姑娘搭讪着，加了一溜的微信，也有约着一起玩乐、一起喝酒的，但往往是约了一次之后就再无下文了。别人不知道，但是方志远和老八都明白，那个不羁又洒脱的陆泽熙，在跟默默求婚的那一晚上已经死了。陆泽熙邀了童安安同行，这个姑娘倒也没有拒绝。陆泽熙的本意呢，是给老八制造机会，明里暗里的说过几次，要老八呢多和童安安独处。也不知道这个老八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，他就是跟童安安保持着距离。 方志远一行是正月初五回到卯城的，这一天安文和刘易斯刚好出发去上海，他们俩打算在上海定居了。而闹闹呢，还是由程红带着。这孩子好不容易回了一趟家，只是黏着爷爷奶奶不撒手。程红和安文一商量，闹闹现在病情稳定，不如过了正月十五再回上海的医院继续接受治疗。百成提出要给他们俩送行，呼啦啦的又叫上了一批老同学老朋友，方志远这几个人自然也在邀请之列。方志远匆匆地吃了几口菜便要走，只说公事缠身。什么公事缠身？只是想躲着我吧。百成暗想，却又不好揭穿他，仍旧笑盈盈地送方志远出去。 正如百成所想，方志远的公事缠身不过是个借口。但是方志远倒不是刻意在躲百成，他只是急着要去看小周子。虽然周宁静的微信朋友圈早就屏蔽了他，就差直接把他拉黑了，但是方志远还有王秀芬的朋友圈啊。看王秀芬发的新状态，他知道他们已经回家了，他迫不及待的要去见见自己的女儿了。到了周宁静那儿，他发现家里根本没有人，打电话也没有人接，便联系了王秀芬。王秀芬支支吾吾的，只说在外面吃饭呢。方志远也不好多问什么，蹲在门边看着自己给小周子准备的一堆礼物，叹着气，哎，要见女儿一面可真不容易啊，只能在这死等了。 王秀芬他们确实在外面吃饭，这顿饭是麦克请的。小周子坐在王秀芬的身边，他们的对面是麦克和周宁静。 麦克跟变魔术似的拿了一套芭比娃娃，小周子来，这是叔叔给你买的礼物。 小周子看看王秀芬，又看看周宁静，拿着吧，快谢谢叔叔。小周子努力站起来接过礼物， 谢谢叔叔，不过这种娃娃我家里有的，我爸爸给我买的，爸爸还给我买过很多很多礼物呢。 周宁静有些尴尬。 麦克笑着说，爸爸对小周子可真好啊。 嗯，那是当然了。 小周子说着还高高地扬起了小下巴。这个麦克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啊？王秀芬完全是看得明白，不过女儿离了婚恢复单身了，再婚也是肯定的，总不能真的带着小周子过一辈子吧。可是和什么样的男人再婚，和谁再婚，这都得从长计议。冷眼看着吧，这麦克也是一表人才，相貌上绝不输给方志远，两个人的差别就是方志远的长相更男人味一些， 而眼前这个麦克呢，五官清秀，加之打扮得过于精致，倒显得有些阴柔了，看着有些娘炮。再说工作吧，方志远自己创业不太稳定，做生意嘛，总得担风险。可是麦克呢，大公司的大高管，听说还是个海归，这一点上来看吧，那倒是比方志远略强些。言谈中，王秀芬还得知麦克是北京人，家人都在那边，这一点更加重了王秀芬的担忧。一个呢，麦克单身，没有婚事，以他的条件，何愁找不到年轻漂亮的姑娘？怎么就看上周宁静了呢？周宁静离过婚，带着女儿，岁数也不小了。再一个，麦克是北京人，早晚都是要回去的，那他要回去了，能把周宁静带上吗？就算带上了周宁静，那小周子呢？那他王秀芬呢？自从老伴病故，他王秀芬可就只有周宁静可以依靠了。 麦克见王秀芬眉头紧锁，关切地说，哎呀，怎么不吃啊？是不是饭菜不合胃口啊？ 挺好的挺好的，我吃着呢吃着呢。王秀芬笑着夹了一筷子菜。哎呀，这个小麦啊，你看你长期在卯城，过年都没回家，那你就不想父母啊？周宁静忍不住笑起来。哎妈，人家叫麦克是什么小麦呀？ 麦克说，只要阿姨叫得顺嘴，大麦小麦怎么叫都成啊。 我知道我知道，这是英文名，我又不会英文，所以就叫小麦。王秀芬不好意思起来。 哎呀，我有中文名啊，我姓傅，单名一个名字傅明，但是呢我从高中起就到国外念书了，麦克这个名字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叫了那么多年也习惯了。再一个吧，我特别不喜欢人家叫我副总监呢。好了，摊上这么个姓儿，我一辈子都服不了正了。所以啊，我就跟公司里的人说啊，只要叫我麦克就好。 啊，哎，那我还是叫你小麦吧。 可以的，没问题。 哎，小麦呀，我刚问你的话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你这过年不回家，你父母能愿意吗？ 我这也是为了工作嘛，他们能够理解。再说了，我十几岁就一个人在国外念书了嘛，他们呢早就习惯了。 小麦啊，那你们家就你一个孩子啊？ 就我一个。 哟，那你父母可真够狠心的，就一个孩子还往外边送啊？这好不容易回了国了，又在外地工作。 他们呢，只希望我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我一回国呢，就进了 TW 集团了。 TW 集团？妈，卯城百货就是被 TW 收购的，这才有了现在的新天地。就是你总说的那个总部啊。哎呀，总部是在北京啊，是吧？ 是的，是的。 那你早晚都得回总部的，是吧？ 麦克点了点头。 也是哈，卯城这种小地方哪容得下你这种人才呀。周宁静给王秀芬倒了杯果汁。吃不下了就喝点果汁，哪来这么多话呀？王秀芬已经有些不悦了，本想再多问几句，但也知道问多了不合适，只好忍了。这顿饭周宁静本来是不想吃的，但是麦克一片盛情，之前又给周宁静放了假，就冲这些周宁静也不好推脱。看王秀芬这种反应，周宁静已经后悔不迭了。其实他就没有想过要把麦克当成可以发展的对象，他知道他们俩不合适也不可能，可是周宁静不这么想，并不代表王秀芬不这么看。 吃完了饭，麦克 又送他们回了家。麦克一下车，就看到了不远处的方志远。方志远在家门口蹲了很久，实在受不了了，就下楼到小区的门口等。他看到周宁静、王秀芬和小周子陆续下了车，又看到了麦克，他的心内一阵酸楚。 小周子好几天没有看到爸爸了，蹦跳着跑了过来：“ 爸爸，爸爸！” 哎，方志远一把抱住了小周子。麦克转身对周宁静说：“好，把你们送到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好，我先回去了。” 周宁静微笑着点点头：“啊，谢谢你了，麦克。”王秀芬拉着周宁静：“哎呀，赶紧回家吧。”那边被方志远抱着的小周子挥着手：“ 叔叔再见。” 麦克也挥了挥手，钻进了车子，绝尘而去了。方志远看着小周子手里的芭比娃娃，哦，好漂亮的娃娃呀，谁给你买的呀？ 刚才那个叔叔。 哦，刚才那个叔叔啊，他…… 周宁静走过来说：“ 周子，你先跟外婆上楼，妈妈和爸爸还有点事要办。”“ 嗯，不，我要爸爸一起回家。”“ 爸爸一会儿上楼啊，周子，乖。”上去啊！方志远安抚着女儿。 王秀芬抱过外孙女儿：“ 周子，走吧。” 看着他们俩走进单元楼，周宁静才说：“ 你来看女儿我不反对，但是你事先总得给我打个电话吧。”“ 你还好意思说电话呢？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了，你接了吗？” 周宁静拿出手机划开一看，才想起来前几天在海南为了躲方志远把他的号码给屏蔽了。周宁静正色道：“啊，这次是我不对，下次我不会不接电话了。”“ 宁静，我们是离婚了，就算做不了朋友也没有必要搞成这样吧。上次在海南我本来想给周子一个惊喜，陪他玩两天的，结果呢你直接就退了房子。”“ 我只是不想节外生枝。”“ 不想节外生枝。宁静啊，我看你是不想让我跟孩子接触吧。”“ 方志远，你什么意思？”“ 我什么意思？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你这和我离完了婚，就带着你妈还有周子跟麦克那儿亲亲热热的吃饭去了。刚才你知道我有多尴尬吗？你们跟一家人似的从一个车里钻出来，我呢跟个傻子一样在这儿等你们一个晚上。”“ 没人让你等啊。”“ 我不是在等你，我是在等我的女儿。”“ 我不想跟你吵架。”“ 我也不想，我是在跟你讲道理。周子虽然判给你了，但我还是他的爸爸，我有探视权。”“ 没不让你看女儿啊，我就是希望你下次来之前知会我一声。”“ 我不是给你打电话了吗？你接了吗？”“ 你怎么又绕回来了？”“ 我要上楼。”“ 我没不让你上楼，只是想跟你把话说清楚。好了，这里人来人往的，吵起来怪难堪的，走吧走吧。” 方志远只是站着没有动。 周宁静翻了个白眼：“ 怎么还要我请你上去吗？”“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”“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”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。“ 我记得， 我快忘了。” 酸里面它裹着甜，都

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凄凉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，一切就像梦一样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安文看见方志远离开以后，百成只是落落寡欢，便趁着他去洗手间的时候跟了过去。安文笑着说：“哎，百成，我想跟你聊聊。我呢，这就要去上海了，以后咱们能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。 拜托，你不只是去上海吗？又不是去非洲，至于吗？ 放心，就算你一辈子都不回来，我还可以去看你吗？百成，我只是突然有点担心你了。 什么？担心我？我这不是挺好的吗？ 我总觉得你对方志远是不是过于执着了？你看，你现在的情绪都被他方志远牵着走了。百成，你可能自己不觉得，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。 安文，我没有，只是之前方志远跟我说过，说他处理好和周宁静的事情就会给我一个答案。 哼，可是你看他现在，他不但没给我答案，还总是躲着我。百成，要是他一离婚就跟你在一起，那你让别人怎么想你们呀？那方志远也太不是东西了吧。他和周宁静这么多年的感情说放就能放，那以后你跟了他，他也不会珍惜你们之间的感情的。你怎么不想想这一些呢？ 那我和方志远彼此还是初恋呢，我们俩早就有感情了。 百成，别钻牛角尖儿，你会遇到比方志远更好的男人，你相信我。 安文，你每次都这样，不是劝我，就是直接给我泼冷水，有你这样当朋友的吗？ 这你就不懂了，就是因为咱们俩是朋友，我才说这些话呢。百成，你 好了好了， 什么也别说了。我在做什么，我百成心里有数。百成说完就往包厢走去。安文看着百成的背影叹了口气，哎呀，还真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呢。小周子拆开方志远买的礼物，一件又一件，脸上乐开了花了。王秀芬站在边上，看着方志远，不无责怪。哎呦哎呦哎呦，买这么多，这哎呦，你可别把这孩子惯坏了。你说你干嘛又买一个 iPad 呀？原来那个不是还能用的吗？ 妈，这给你买的。虽然是离了婚，但是方志远还没有改口。 啊？给我的？王秀芬愣住了。 啊，妈，你不是喜欢追剧吗？用这个看方便。 哎呀，别破费了，你看你这，哎呦，这多不好意思啊。周宁静端着杯茶走过来。妈，你这天天给他带孩子，他给你买点东西怎么了？没什么不好意思，收着吧。 方志远以为周宁静手上端的茶是给自己准备的，就伸手去接。 周宁静冷冷一笑，把杯子端到嘴边，自己喝了一口。宁静，你看你。志远，妈去给你泡茶去。 不用了，妈，我不渴。 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厨房里有炖的甜汤，我去热热去。 谢谢妈。 等王秀芬走进厨房，周宁静瞧着方志远，一脸的不高兴。怎么？你还真想留下来喝汤啊？ 妈让我喝的。 别一口一口骂的，她不是你妈，是我妈。 她是周子的外婆，我叫声妈不为过。 随你。小周子突然站起来，冲着方志远大声说道： 爸爸，爸爸。你今天可以住家里吗？ 周宁静一口茶喷了出来。 方志远愣了一下，柔声说：啊，爸爸还要工作啊，过几天再来看你，乖，听话啊。 小周子歪着脑袋看向周宁静。 嗯，为什么你们俩老是不和好呢？妈妈，你过来。 周宁静放下杯子走过去，半蹲下来搂着女儿。 怎么了？ 小周子拿起一个美羊羊公仔。 嗯，爸爸给我买的礼物里我最喜欢这个了，妈妈送给你吧。 啊，送给妈妈？ 嗯，不是我送的，是爸爸送的。爸爸给妈妈的礼物，和好的礼物。 周宁静一下子说不出话来。小周子又对方志远说： 爸爸，可以吗？可以送给妈妈吗？ 方志远鼻子一酸，当然可以了啊。 嗯，那我就放心了。 小周子像个小大人似的叉着腰。 嘿，你们和好了，就不会离婚了。 方志远和周宁静一个对视，他们发现彼此的眼睛里都有泪光。 小周子继续强调着， 我不要你们离婚。 看着女儿那殷切的目光，方志远和周宁静的内心里充满了愧疚。孩子做错了什么？他为什么要承担父母离异的后果呢？他不过是希望有一个父母早点和好的家庭。周宁静之前一直告诉小周子，父母只是在闹小别扭，有一天会和好的。哪想到这句话竟然根植在孩子的心里， 父母和好，就成了孩子心心念念的一件事了。这个时候，如果跟孩子说，爸爸妈妈其实已经离婚了，不不不，不能说，还不是时候。 小周子拉着周宁静的手，恳求道：“ 妈妈，我想跟爸爸睡觉，爸爸很久都没给我讲故事了。” 方志远蹲下，摸着孩子的小脸蛋：“宝贝儿啊，你先玩一下爸爸刚买的乐高，好不好？我呀，想跟妈妈说几句悄悄话了。” 小周子似乎想了一会儿，才点点头说：“ 好吧，那我允许你们说悄悄话，不过不能超过100分钟。 孩子对时间还没有什么概念，这个100分钟逗乐了周宁静。 方志远给周宁静使了个眼色，两人进了一旁的主卧。卧室里陈设如前，不同的是再也没了方志远的个人物品。大床上铺着的是一套真丝四件套的床品。这真丝的方志远一直睡不惯，总觉得滑溜溜的，触感很怪，因为这个周宁静以前就没怎么用过。现在好了，离婚了，方志远彻彻底底的不属于这个家了，周宁静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来布置一切了。方志远轻轻地关上了房门。宁静，要不这样好不好？我晚上把周子带过去住，明天再送回来。 现在？周宁静皱眉看了看表。这么晚了，不合适吧？还有，周子睡觉怪麻烦的，一定要用自己的小被子。另外，明天早上一起床就要给他准备吃的喝的，这一切你能应付吗？ 我不怕麻烦。 我不是怕给你添麻烦，你是孩子的爸爸，他怎么给你添麻烦都是应该的，我是担心孩子不适应。 方志远压低了声音说：“可是我看周子那样，我实在不忍心呢。” 要不这样吧，我让妈过来这边跟我睡，你带着周子睡他们的房间。 方志远没有想到周宁静会把他留下，一阵欣喜，就跟中了什么大奖似的。 周宁静顿了顿，补充道：“哎，没有下一次了啊。”小周子听说爸爸会留下陪自己，高兴的在屋子里跑来跑去。等王秀芬端了甜汤过来，众人喝了，便各自回房。这边方志远给小周子讲着故事，看着女儿渐渐沉入梦乡。另外一边呢，王秀芬正碎碎念，跟周宁静说个不停。宁静啊，我觉得你和小麦的事还是要慎重一些。妈，我和他就是普通朋友，上下级关系，你误会了。哼，妈又不傻，能看不出那个小麦对你有意思吗？哼。周宁静一个翻身背过脸去，哎呀，行行，我累了，快睡吧。快睡？你睡得着吗？闹离婚，闹离婚，这真的离了，往后的麻烦还多着呢。别的不说，就说孩子吧。周子他们幼儿园开学就要搞活动，说是什么亲子活动，老师特地嘱咐的。这亲子活动呢，是爸爸妈妈都得参加的，你少不得又要和志远见面的。上次在海南，你其实没有必要躲着志远的，你们之间有这么个孩子，就是想躲也躲不成啊。所以啊，你今天这么做是对的，不能因为你和志远，你们俩有矛盾，你们俩分开来就搞得势不两立。 对孩子的影响特别不好。妈，你做报告呢，巴拉巴拉的，没个完了。宁静啊，你离婚了，妈这心里犯愁啊。哎，离婚的人多了，一个个的不都活得好好的吗？你说啊，你带着个孩子，又有我这个拖累，往后你怎么找对象啊？周宁静一下子坐了起来，看着王秀芬说，妈，谁说你是拖累了？你自己有退休工资，还免费给我带孩子，你不但不是我的拖累，你还是我的大后方呢。哎呀，妈现在还能够帮你，那十年二十年后呢？啊，王秀芬说着说着擦起了眼泪。宁静啊，妈早晚都是要去见你爸的，这辈子妈呢也没有别的指望了，就希望你能够多享点福，不要把日子过得太辛苦。你这命啊也是不好，上大学之前家里出了事儿，从那以后你就什么都得靠自己。结婚了吧，方志远家境不好，你又没少为他付出，结果这日子刚有点盼头，孩子大了，你也升职了，志远也自己开公司了，哎，你们俩都分开了。妈知道你呢很独立也很坚强，可是再独立再坚强，你总归是个女人呐。这女人她就是让男人疼爱的，身边得有人嘘寒问暖。妈，我才离婚几天呢，就算真的要找对象，那也不能急呀。周宁静看到王秀芬这样，心里也很不好受。王秀芬继续语重心长，那个小麦吧，人是不错，可是你自己也明白，他跟你跟咱他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呢。妈，怎么又扯上人家了？说着周宁静掀开被子爬了起来。你早点睡吧。哎，要去哪儿啊？你叽里咕噜的说个没完，我怎么休息啊？周宁静打开柜子，抱出一床被子。你在那儿睡吧，我去客厅睡。嘿，你这孩子。王秀芬无奈。周宁静不是烦王秀芬，而是他知道自己没那么强大。母亲的这些心里话会让他显出自己的软弱来。可是他又不想在母亲面前示弱。 小周子睡得很香甜，脸上还挂着笑容。方志远慢慢地抽出自己枕在孩子脑袋底下的手臂，这个手臂已然是酸痛无比了，只是为了不惊动孩子，他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不敢动弹。此时因为内急实在憋不住了，才不得不慢慢地抽出自己的手臂。方志远轻手轻脚地爬下了床，又悄悄地开了房门，扭头看看孩子还在沉睡没被惊醒，这才放心地离去了。等方志远从洗手间出来，这才发现躺在沙发上的周宁静。周宁静也睡着了，只是一床被子有大半床拖在了地上，周宁静呢只拽着一个被角。客厅里很冷，周宁静一定又是舍不得开空调的热风了。方志远走了过去，很自然地替他拉上了被子，盖严实了。 这时周宁静醒了，他下意识地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胸口，弹坐起来。哎，你要干嘛？ 我能干嘛呀，咱俩这都离婚了。我去洗手间，路过这儿看你睡在沙发上，被子呢全都在地上，我帮你盖一下被子。 周宁静有些不好意思，便转移话题。啊，那周子没闹吧？睡着了吗？ 啊，睡着了。不是宁静啊，好好的你干嘛睡沙发呀？ 啊，我妈太啰嗦了，一直跟我说个不停，我只好跑到这儿来落个清静。 方志远挨这张小凳子坐下了，凳子很小，是周子的，只容得下方志远的半个屁股，他这么坐着有点可笑。 周宁静忍住笑。哎，你别在这儿坐着呀，我还要睡觉呢。 妈都跟你说什么了？ 说什么跟你没关系。 刚才周子跟我说呀，说开学的时候啊有个亲子活动，一定要我和你一起参加的。妈没跟你提吗？ 我知道，参加就参加呗，我没意见。 好，那就好。 离婚的事还是要跟孩子说的，不能总这么瞒着。孩子一天天长大了，你看他比没上幼儿园之前懂事了不少，有些话他嘴上不说，可是我能够觉察到这孩子都有心事了。 是说早晚都得说啊，可怎么说什么时候说，我觉得都得从长计议。 是啊，孩子又没做错什么。 全是我的错。 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志远，咱俩都到了这个地步了，婚都离了，再计较谁对谁错有意思吗？其实上回在海南我换了酒店，真的是不想让大家尴尬。 我现在能理解了。 能理解那就好。 宁静啊，我多去嘴啊。算了，我还是不说吧。 怎么了？ 我没有要干涉你私生活的意思啊，就是你真的了解麦克吗？ 你和我妈这都是怎么了？三两句话都离不开麦克。 我承认啊，他各方面都不错，可是哎，我也没权利说这些，就是站在朋友的角度提醒一下你啊，我希望你对这件事情要慎重一下。 我又不是什么少不更事的小女生，你说的我能够明白。 方志远点了点头。 周宁静突然看向方志远，似笑非笑。哼，既然你都问起我的私事了，那我也问问你呗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：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：徐北威，录音师：张笑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 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。 87.6， 害怕黑暗中跌倒。